好，继续翻嚟啦，第二节啦嘅历史启示录。今集我哋讲呢个咧古代嘅古怪嘅医术啦。咁我揾到阿仙人嚟帮手啦，咁啊做节目啦。咁我哋咁啱得佢两个都做红色衫，都做领弟咁成都个弟。好，咁啊继续啦。头先我哋讲咗咧，啱啱阿华佗开路啦，跟住俾阿曹操啊处死咗啦。好，我哋去到第八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是、真系咧有正式好明显嘅图像记录咧嘅欧洲嘅一个开颅嘅方法啦。呢、这个大概咧系存在喺个中世纪嘅时候咧，佢就系古代欧洲人开头嘅方法嚟嘅。佢呢嚿嘢咧有个名嘅，嗰、那个叫做咧叫咩咩，叫做开环唔系咁啊，叫环锯术啊。系啊，好搞嘢噶呢个系啊，出边 operator 系咁喺度笑，系啊，佢净转开个脑啊嘛， 似有啲红酒攞个汁出嚟嗰、那个。 系啊，但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如果唔知嘅话，俾张相你睇咧，你唔会认为医病咯，你比较认为系呢个酷刑咯。 系 啦，咁佢哋咧喺冇呢个麻醉嘅条件之下咧，就硬生生咁开个头嘅。好啦，头先咧。第一次开头我讲过啦，佢哋嗰啲毛衣系咪话作邪作鬼嘅？ 系， 其实咧，佢用呢个架撑虽然好似好先进嘅一个工具咁样，其实佢哋依然咧嗰、那个理论都系叫做捉邪捉鬼嘅， 都系为咗驱魔。 系啦，但系咧佢哋咧好笑啊！翻翻嚟啊，佢哋就话咧，我哋要开咗个头出嚟， 系 将入边啲妖邪赶走。 咁都得， 系啦，好啦，开咗之后啦，跟住咧，但系咧，如果开咗个头而真系钉咗嘅话咧，嗰人就话：哎呀，呢个妖气太重，所以钉咗， 清唔到啊嘛， 系啊，清唔到，我妖气太重，佢死咗。 因为佢咁同中国都几切合， 啊， 又系中国又喺个天灵嗰度冲出嚟噶嘛， 系啊，但系最紧要咧，佢呢个开头嘅方法咧， 系 佢可能讲紧唔系用一个我哋叫做。你即医治系一种形式，但驱邪又另一种形式嚟噶嘛？咁、当你唔用医治嘅方法开解开嘅时候，咁嗰阵梗系又冇麻 痛咯，痛咯痛死！唔系喎，佢哋都嗰阵时应该有罂粟水饮未啊？ 咁就唔知啦。总之根据记载就系活生生咁开，就唔系有任何嘅麻醉咯。 但系佢都死过，佢又唔嗱啲正常，你咁样开脑应该剃光咗个头先噶嘛？ 冇噶嗰度。 如果你嗰个人个妈咪秃头。咁啊，梗系冇事啦。如果你唔系，好大镬噶。 细菌感染 啊？细菌感染 系啊，因为以前你知个卫生条件冇沙喉水呢样嘢噶嘛。 系咯。 系啊，咁就其实佢哋好多人咧，嗱，好似啲人临瞓前以前咧，点解你睇翻中世纪嘅时候，好多人中意戴嗰啲咧尖嗰啲睡帽啊？ 系啊。 其实点解要戴嗰啲睡帽咧？就因为本质我哋头都油噶嘛，即系你知啊，你做法事你清楚我啦。咁。戴嗰顶帽咧，其实就不如瞓觉嘅时候啲头油咧，就唔好黐到落嗰个 枕头度， 或者个床嗰度，因为头油系好难洗嘅。 嗰啲都唔系够恐怖。有一只咧，又发觉一种雀笼咧冇个底嘅。你知点解要用嗰啲？你知以前嗰啲法国系咪好兴一 set 到一个圈嘅？佢用猪油 set 嘅。所以瞓觉嘅时候要笠住个笼，惊老鼠咬。 哦，即系嗰啲头咁样卷，咁样卷，咁样卷嗰啲啊嘛， 系啦，一个个圈都法官嗰啲头， 系啊系啊系啊， 佢用猪油嚟做嘅， 哦， 所以佢瞓觉嗰阵时咧就要笠嗰个帽底， 因为香啊嘛， 系啦，要笠嗰个 食物嚟噶嘛， 帽底嘅雀笼笠住个头瞓，惊住啲老鼠咬佢个头。 哇，你呢个真系，我又谂起一件事，以前好似唔知六十年代好兴嗰啲头好高，六七十年代，跟住有个人咧就成日吹到个头好高，但又唔使，结果后来 唔系，佢因为佢嗰个帮衬个师傅贵，以前要等好耐， 系 咁佢就成个几日，成个月都冇洗头。 你知我讲咩件事啊？你知特别有得矮喺度啊嘛， 系啊，沤咗啲嘢出嚟，佢搵支竹签撩啊，撩损咗，然后破伤风死啊嘛。 哦，系啊，跟住入边发觉原来有啲蚁窦定唔知啲虫喺入边噶嘛。 系啊，嗰个雀笼嗰个咧，我唔记得咗喺边个都要佢系应该系嗰啲问答游戏定系咩咧？叫佢估呢个系乜嘢？冇人，梗系冇人估到啦。个雀笼又笠住个自己个头嘅要嚟。以前啲唔系个个人有嘅，但系啲贵 嘢嚟噶嘛， 贵族先梳得嗰啲头系啊， 真系啊！有你喺度真系灵仔正。好嗱，去埋第九啊！ 嗱嗰时咧就系呢种咧叫环锯索啦，就系呢一种咧就明显啲啦，怼个头埋去嗰、那个嗰、那个嘢嗰度啦。好啦，咁又有记载讲咧呢一啲咧可以医治头痛嘅呢一个医嘅方法啦。咁、咧尤其是咧对呢个癫痫啊、癫痫啦吓，精神病咧同埋严重头痛患者咧。居民有相当好嘅功效。 喂，佢有一种咧医头痛咧，西方就试过有一种咧，你而家榨汁咧，咪有个嘢咁搅夹把压嘅，佢放个头发。 嗰个系酷刑嚟噶系嘛？ 唔系佢。 我翻翻嚟先。 有啲相信咁样挤压个头，挤压个头咧就可以医到阿头。 咁样嘅，佢嗰个嘢佢托住咁压噶嘛，咁压噶嘛。 佢打横压嘅嗰个。 打横又有，呢个又有嘅。系啦，可能真系得嘅。 唔系有时你有 痛到趴街，我估咁压个头。 有时你即系痛起上嚟咧，或者痕起上嚟，不断咁打击自己，又用痛嚟止痕啊嘛。 你又讲得冇错啊！而家嚟紧呢一个咧，我哋就讲讲啦。嗱，咁其实咧，古代咧都有一个叫做改良咗嘅环锯术。 系， 佢哋咧就喺去第十幅图啊。 嗯。 嗱， 哇！呢、這个仲恐怖。 呢个揾个冰凿啊，喺眼入边打入去啊。佢话咧，从眼窝冰凿咧打部脑入边咧，就破坏相应嘅神经啊。 嗯、 但病咁咧，咁佢呢一个咧，叫做冰凿医治精神病嘅一个技术啦、 嗯。 但病人咧，通常咧，嗱，呢个系比较近代少少嘅，大概你预应该系19世纪啦，或者系18世纪末啦，19世纪嚟嘅，应该至20世纪。都有人用噶，咁啊好啦，咁病人咧就会以电击咧代替呢个药物麻醉啦。咁喺30年代咧，即系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咧，咁其实美国曾经咧有呢个4-5万人咧做呢个手术嘅，系啦，就专医呢个咧精神病嘅。 咦、喂大佬，你作咗佢个脑，其实脑里边咧好多结构啊，分分钟作完佢又唔癫，不过瘫咗咁 啊 死啦！ 嗱，佢就咁样嘅，佢就话咧病嗰啲病者咧就本身咧有呢、這个好有冲动啦，即系攻击性嗰啲人，翻嚟先。即系佢哋咧，可能讲紧咧系有攻击性嘅，即系会好容易会 暴躁啦、癫狂噶咯。 系啊，或者有攻击性嘅人，即系会总之对于呢个社会入边咧会有呢个伤害嘅人。咁、好啦，佢医完之后咧。真系完全冇晒呢个 即系有人真系得嘅， 系直情一定得添啊！即系一定冇晒攻击力，同埋一定会冇笑啦，出面我帮你打，我狂笑，我狂歌，我笑，咁啊真系医好嘅，但系因为咧佢哋已经变咗咧一个弱智同埋白痴，痴呆咯， 系咯， 你讲冇错，一作。啊！都烂晒， 我就系我另外嗰个节目得人揾我，我真系有个精神前精神科喺政府顾问嗰度做嘅，做好高级嘅，佢问下佢嗰啲以前系咪真系有呢啲咁嘅医生？ 亦真坚嘅，因为你谂下咯，有记载系几万人， 有冇人成功过啦？ 佢个成功定义同我嘅成功定义唔同咯。 佢梗系冇癫啦，不过傻，不过。 佢就制 完全冇晒， 佢因为为咗制止佢呢个攻击性，唔好搞到其他人啦。咁你傻咗啦，或者你痴咗嘅时候咧，痴呆咗嘅时候咧，咁你咪 即系牛系咯，冇晒啦。 佢理论上佢系成功嘅，只不过系搞到你啫嘛，即系你系你搞人啊嘛，得啦，你自己痴痴呆呆，自己几条友攻击人坐埋一台咁就算啦。 佢电击都系咁啫嘛，电到你 short 咗咪。 啊，电击阵间我哋会详细讲，好笑。 即系等你啲过， 你一定好有兴趣。 即系我哋阿妈以前医我哋啲过度活跃症都好成功噶，打到你惊，打到你唔敢喐啫嘛。 系啊， 你过度活跃。 嗱呢个叫做咧，唔知咩叫厌恶治疗嘅，不过阵间会讲噶啦。系啊，好笑嘅，好啊。咁我哋去埋呢个十一啦。嗱，呢一个咧就另一个治疗方法嚟嘅，叫放血嘅治疗方法。咁啊，喺古代欧洲人认为咧，一有病咧就应该放血，因为咧血系病嘅根源。我放咗佢嘅时候咧，咁咧我哋就咧叫做个病症就会好噶啦。 喂，佢呢个真系大镬，佢直情喺个静脉度放出嚟，佢唔系直喂咁样放，真系好多血出嚟噶。 佢一个喺个静脉度放嘅，不过咧就最大镬样嘢咧就系。咁系咪咩病都系 同 血液有关先？嗱，如果你系高血压嘅话咧，放血症得嘅， 血压低又扑街啦， 系啊，行到扑街，死紧啊呢度， 死紧，系啦，都唔够啦，仲要放。 好啦，结果咧个病人咧，好翻翻嚟先。结果病人咧就唔系病死嘅，好多时就失血而死嘅。嗱，阿华盛顿咧就试过咁啦，佢真系有事，跟住咧就放血，第一次血医唔好个病，放第二次血。 醫唔好嘅病，放第三次 就死 死埋死埋。 嗱，大家有經驗去 開埋十二先，夠講夠講。 去紅十字會捐血咧，你我哋啲咁嘅身材咧，一定係捐470cc，跟住再抽三同血嘅鹽，即係捐500。但係你一定至少要三個月後先捐嘅。 啊，而家唔係啊，兩個零月後得啦。我啱啱就過埋呢個禮拜就夠期又去捐血啦。 又去捐， 我知啊嘛呢樣嘢。 我之前攞過證書啊，捐了5次一張。 5次以上啊，你又知嘅。 我有捐。 係我真係攞過呢啲證書喎。嗱呢幅圖咧就你見到咧好正嘅，佢個皮嗰度咧飆飆出嚟。 喂，呢個係動脈嚟㗎喎，大佬仲死得快喎。 咁啊唔知啦。咁 動脈冇唔係動脈唔會嗰啲血咁樣飆出嚟㗎嘛？ 係啊， 靜脈唔會㗎嘛。 咁啊係，係流出嚟嘅啫。好，再翻嚟啊。好啦，讲血嘅治疗方法呢，咁我哋冇理由唔讲呢个嗱，咁白色出啦，讲下啲入嗰啲先啦，睇下会点。嗱好啦，去埋13啊，好啊，大家呢个啊，呢个嗱呢个图咧就一睇就知道系呢个 枕 头啦，系啦，咁望一望好啦，再翻翻嚟先啦，就话特呢幅相啊，实在系嗱枕头都冇讲咧，就因为咧喺古罗马嘅认为咧。嗰時有啲羅馬鬥獸場噶嘛， 係嗰啲 Gladiator， 係啦，嗰啲咩角鬥士啊， 角鬥士啊 ，Gladiator， 有啲網鬥士嗰啲啦，即係總之揾一陣人打人啊，群毆又有，隻偷隻又有，又或者調翻轉頭啊，幾個人啊，俾啲獅子老虎嚟食啊，即係總之係一個娛樂半娛樂性質嘅一個項目咁樣啦。 啲羅馬人好鬥啊嘛， 係啊。 嗰啲貴族又唔敢去打仗，咁咪睇你打，都係刺激佢個收入㗎嘛。 因為最緊要呢，當日個羅馬帝國嘅版圖大，版圖大呢有啲去到呢遠至去到呢個地中海嘅北非，咁我哋好多啲動物啊成啦，奇珍異獸啱啦，返嚟做娛樂掹啲獅子啊，掹啲犀牛啊，大笨象啊，咁就同啲人打好啦。咁你咁样打嘅话呢，嗰啲角斗士又或者嗰啲 网斗士 好多时都系奴隶啦，罪犯啦。咁有职业角斗士系有嘅，但就为数就唔相对冇咁多。咁我哋就算呢嗰啲囚犯啦，又或者系嗰啲奴隶呢，佢唔会普普通通咁送你入去唔好睇㗎嘛。佢就会为期几个月嘅训练俾你嘅，跟住去到呢揸架撑佢连打啦。咁好啦，当我哋死咗之后呢，或者当场俾个老虎担咗佢之后，咁佢唔会食晒你个尸身㗎嘛，咁可能就係食一部分，咁嗰件咸鱼呢就唔好嘥，咁嗰啲血呢就有人呢会收集嘅，咁收集完之后呢就我嚟卖嘅，咁我嚟医呢个癫痫症癫痫症啊。 喂，其实精神病喂癫痫即係发羊吊啦。 係 即係嗰陣時都好多人有發羊吊呢樣嘢喎。 我懷疑就唔係發羊吊咁簡單。 嗯、 我懷疑就有幾種唔同嘅疾病呢都係類似嘅症狀。 嗯。 咁變咗佢哋就會覺得呢啲失心瘋啊，或者呢啲控制唔到自己。係啦，歸類。 歸類咗就一隻。 係啦。 唔係都用嗰個方法醫。 係啦，冇錯啦。 係。 咁去埋14啊。 嗯。 係啦。嗱呢幅又係另一幅圖啦，你返返嚟先啦。唔好意思啊，十蚊 幾正，我呢張相係影得。 摆喺嗰个 YouTube 嗰度啊！有时嗱，中国人咧都有呢个传统。 系、 如果大家咧有睇呢、這个我哋系咪叫《大地恩情》啊？ 嗯， 有一集入边咧就讲咧有个人斩头嘅， 嗯、 我细个睇过嘅，跟住有个阿婆咧就即刻攞啲馒头，去饮落嗰个斩头嗰个人啲血液入边。 都系耳病嘛， 系啦， 系啲血馒头。 嗰个咧有个方式去用嘅， 嗯， 饮咗个馒头之后就唔系即刻食嘅， 系 要晒干、风干啦，唔系晒，风干佢， 嗯， 风干之后咧就攞嚟食咧，系专医哮喘， 系咪噶？ 专医喺鲁迅咧一篇文章叫《药》嘅入边咧， 嗯， 就有曾经讲过呢件事， 系 其实咧喺入边咧佢就讽刺紧中国人咧嗰种愚昧、封闭，同埋当一个人死咗之后咧，佢会将嗰个人嘅剩余价值用到尽， 系 佢唔系有怜悯之心，佢觉得你死都仲有作用，呢、這个就 冇晒， 呢个就系佢嗰个咁文章想反映嘅一个讽刺。 死于都嗰个都，喂唔系、哦，其实讲真，就算系中医嘅医疗哮喘方法都系核突噶。 系啦，喂，打答上官个问题先，上官话唔死都唔得， 唔系啊，净系中医嘅医疗个医。嗱，佢会用咩嘅？如果医哮喘咧， 因为用敏迪嘅话， 敏迪系而家嘅方法， 系啦。 以前咧叫唔系而家都系用嘅，佢会用一种叫人中白嘅药引咧嚟医哮喘嘅， 即系人中白，佢系好好听啦，系嘛？其实人中白系咩咧？ 嗯， 就以前啲人咧揾用啲 桶， 唔系啊，用。用啲缸，因为屙尿咧，用啲缸装翻嚟做肥啊嘛。 系系冇错。 咁啲尿缸边咧就会白色，好似结嗰啲结晶体咁嘅积，嗰啲晒干咗一嚿嚿嘅结晶体咧就叫做人中白。 嗯， 嗰啲就攞嚟医哮。 即系其实嗰啲叫尿积。 系啊，话真系得噶，唔系。 跟住咧，我听闻咧就用竹筒嚟，嗰啲咧就更加之见效嘅。 系就仲要揾童子，即系揾啲童子尿。 即系我哋唔得啦。 系啦，咪依家你香港人好多都唔得添啦，食咁多化学剂， 咁啊系，嗰啲系。 但我识有一个真系用人中白灰鸡变灰，然后用竹仔喂翻佢好。 喂， 但系其实嗱，细路仔咧就唔作准嘅，好多十二岁前咧就会甩咗嘅。 啊，我都系啊，我细个都有哮喘。 十二岁前甩唔到咧，就冇得甩噶啦。十二岁后佢就跟你一世。 嗯， 但可能未必系呢种自由法整翻好嘅、嗯，可能佢系十二岁，因为佢系细路仔帮佢整嘛。咁啊，十二岁之前甩咗，其实可能唔关佢事嘅。但系你不妨查啲医书，人中白要嚟医哮喘。 唔系你唔讲就唔会作呕啊！一讲嚟讲，唔好话咩啦，我宁愿唔好都唔食啊。 系 咁啊， 烧制啊，仲恐怖啊！屌，用屎虫干啊！不过佢唔系，梗系唔系叫屎虫。干你会食啦，个名好听，我唔记得咗个咩名。 我哋知道一名叫地龙啊，系啊，蝉退嗰啲，喂，差唔多够时间啦， 好， 转头翻嚟再有第三节嘅历史解释同出游记。